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另一个主题，圣经神学偶像的主题。偶像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刻又广泛的一个，在整本圣经当中，你发现从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是不是出现的特别广泛的一个主题？啊，拜偶像这一个事情也是上帝极其讨厌的一个罪恶。所以呢，我们从圣经神学的脉络和框架当中来思考偶像这个主题。在毕尔的那一本新约的圣经神学当中，他也花了很多的篇幅来处理这一个问题。我们先来思考哈，拜偶像那么的兴盛，特别是在古代，对吧？古代人拜偶像的活动，眼睛看得见的，观音庙，这一个各种各样的神庙，各种各样的这个可见的这种的偶像，好像这些对现代人来讲，似乎变得很遥远，似乎甚至有的时候无法理解。因为自从这个启蒙运动之后呢，其实启蒙运动有一个非常，它像原子弹一样，它拆毁了一个有神论的世界。我的意思是，它不仅仅在攻击基督教，启蒙运动也同样攻击世俗的所有的有神论的信仰。很简单，因为它把人当作神本身，对吧？把人的理性、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这一切当作神本身。所以现代人呢，有的时候常常很难理解古代偶像的世界观。你要知道，在古代呢，其实偶像是一种最自然或者最根深蒂固的一种的生活方式。婚丧嫁娶、柴米油盐都跟自己的神有关。在古代，一国之君通常就会被称为神，比如说埃及法老就是被称为神的。那有的时候呢，他会被称为神的儿子，比如说中国皇帝被称为天子，啊，有的时候呢，他会这个把自己的这个形象做成一个雕像，让这个全国的人来拜他，我们从这个但以理书当中能够看得见，对吧？那所以在古代呢，这一个拜偶像这件事情呢，它其实不是一个褒义，不是一个贬义词。在古代呢，它其实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神，并且在战争当中的时候呢，如果两国交战，其实他们认为是两个国家的神在交战，啊，两个国家的神在交战。但后来启蒙运动之后，当然你知道尼采其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诸神的黄昏》啊，我不知道如果你读过的话，你知道他其实对，为什么他说叫那本书叫《诸神的黄昏》呢？因为他其实拆碎了古代的世界观，因为古人的这种的观星也好、巫术也好，甚至是一个雕刻的塑像也好呢，他认为说是人太过于弱小，要找一个强大的这个神明、神灵来作为自己信靠的对象。所以现代人通常很难理解古代人的巫术、星象，或者说庙宇的这一些的行动。现代人甚至会把这些事情视作迷信，视作愚昧、落后、未启蒙、未开化的表现，对不对？但是想一想，其实虽然现代人更少的去在外在的神庙当中去拜偶像，但拜偶像的实质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如果整个人类历史做一个分界线的话，启蒙运动之前，人以其他的东西为偶像是主流，其他的东西包括皇帝，也包括神明，也包括神庙。但启蒙运动之后，其实人以自己为偶像成为了世界的主流。 这个自己就包括自己的舒适、自己的权利、自己的面子、自己的安全感、自己的金钱、自己的一切，就是围绕着自己而转的。所以在古代呢，拜偶像是一种做皇帝的奴隶，做神明的奴隶，做他人的奴隶。在现代拜偶像其实是做自己的奴隶，你发现没有？做自己的奴隶并不比做别人的奴隶更高尚。好，我没有资格因为做自己的奴隶做多了就看不起做别人的奴隶的那种的视为说人家是愚昧落后的。其实连五十步和百步都没有区别，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对不对？因为别人没有办法做你的主，是的，我们承认这一点。问题是自己也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主，但是现代人却很难承认这一点，你发现没有？现代人很难承认自己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主，甚至现代人拜偶像视为正能量，对吧？视为心灵鸡汤，视为那种啊，做你自己，对吧？啊，我是最棒的，我是最优秀的啊，我的地盘我做主啊，我的人生我把握，对吧？啊，不要由别人来决定你的人生，自己来决定自己的人生啊，自己就是自己世界的女王啊，别低头，皇冠会掉，对吧？啊，等等等等。这一切其实都是在不断的把自己架上神坛，但是想一想，想一想哦，这个罪，很多人以为说以他人为偶像是比较古老的罪，以自己为偶像是比较现代的罪，对不对？但是这两个罪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是一样的。要知道，我认为以自己为偶像的罪，在某个角度来讲更古老。因为当初在伊甸园里，亚当夏娃是不是就以自己为偶像？ 是的， 是的。他们听信了撒旦的谎言之后，撒旦说的话非常有魅惑力的原因就在于说，你们就能够眼睛明亮，能够分别善恶，能够有智慧，能够如神一般。什么叫自己如神一般？就是把自己当神嘛。自己有了拿了宇宙的尺子去分别善恶，但是我们曾经讲过，对吧？整个宇宙的尺子只有神的话语是那唯一的尺子，只有神自己有足够的智慧、能力和良善去分别善恶，对不对？因为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他是创造主啊，我们只是被造物，被造物怎么可能在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呢？分别善恶这件事情只能是这个定善恶的那一位主才能分别，对吧？啊，所以在凯勒有一本书叫做《诸神的面具》啊，一本小书哈，大家应该都看过啊。凯勒论述的非常的精彩哈，他说我们当代社会和古代社会在拜偶像这一点上，其实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他说呢，在现代社会当中，每一个文化都有自己特定的一套偶像，你仔细想一想，真的是每一套文化都有自己的祭司阶层，都有自己的礼仪和神坛啊。古代是外显的石头、木头、金银雕刻出来的，但现代呢是内化的，是一种思想观念，是一种文化观念，是一种习俗了，对吧？他说呢，人们把自己的梦想，把自己奉献到自己的神坛上，为了得到美好的生活的祝福，为了避免灾害的发生，为了让自己能够看起来这个越来越过得这个自由。他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呢，或多或少的存在着掌管美丽，哎，这是不是姊妹的偶像，对吧？掌管着权力，哎，这是不是弟兄的偶像，对吧？掌管着金钱，哎，这是每个人的偶像，对吧？掌管着成功的神明，对吧？哎，你发现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看起来都有掌管着这些的神明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没有真正的意义上向掌管美丽的女神下拜，但是呢，很多年轻的女性为了让自己保持好身材，为了关注自己的外貌，甚至陷入到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忧郁当中，甚至饮食失调当中，甚至都过度的那种叫做 什么，就是畸形的那种的美当中，对吧？整容，对吧？这个医美啊，对，医美，对吧？啊，是医美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偶像嘛，就是他其实不满足于这些，他在用这一切的方式向着美丽这个女神来下跪，对不对？对于很多人来讲呢，几乎美丽就成为他最最重要的事情，他的一切的生活，一切的生活节奏，一切的饮食，一切的睡眠，甚至一切的事情都要围绕这一个神来下拜，围绕这一个神来生活，对吧？那今天我们可能也没有像古代一样掌管着生育和财富的神，对吧？在中国有这个送子观音，对吧？还有这个财神爷，看起来是掌管生育和财富的神。今天我们可能没有，但是你仔细想一想，金钱、事业的地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不断的上升？甚至有些人为了取得金钱和事业上的成功，不惜失去健康，不惜失去家庭，不惜离婚啊！真的，这个不是在开玩笑的。你知道当年房地产火热的时候，就是说为了获得这个，就是离婚，觉得大家都是光荣的，对吧？离婚啊，终于把这个婚离了，好，又多出来一张房票去买房，对吧？要知道这是大罪啊，基督徒如果这件事情绝对是大罪。但你说，哦，我是为了骗他的，我不不不，你不能拿这个东西来去开玩笑的，对不对？但是很多世人觉得说这个很无所谓的，为了获得事业上的成就，为了获得财富，忽略家庭的需要，甚至直接去堕胎，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对不对？有的时候是整体性的罪恶，有的时候是个人性的罪恶。你仔细想想，当今这一个个人性堕胎的这一个，它主要的理由是什么？会降低我的生活质量。什么叫生活质量？杀了孩子，生活质量就提高了，对不对？耽误我的这个二人世界啊，耽误我的，你没有孩子，我可以想去哪去哪，可以旅游，可以可以这个直接去美食，对吧？去逛街。但是呢，有了孩子，我没有办法这样随心所欲的。哇，这些其实都是建立在把孩子杀了的基础上之上的，是喝了孩子的血才能够去保持所谓的高质量生活，保持所谓的小资情调，保持所谓的那种啊这一个精致的生活啊，这个其实是杀人所带来的，对不对？这个叫偶像嘛，对，只不过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罪何等的可怕。所以呢，凯勒特别的提醒我们说呢，当人们在今天拜形形色色的偶像的时候，事实上，无论是金钱，无论是成功，无论是事业，无论是什么，最终这一切的偶像都指向自己，就是自我中心，自我作为绝对的、不可动摇的、不可改变的那一位。但问题是，不可动摇和不可改变的只有神。各位，我们仔细想一想哈，这涉及到我们偶像的这个主题，也涉及到我们的基督徒的价值观。你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呢，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我们怎么都不能失去这个东西，而我们怎么都不能失去的那个东西，其实就叫偶像。无论那个东西是什么，有的时候是健康，有的时候是金钱，有的时候是人际关系，有的时候是面子，有的时候是成功，有的时候是舒适，有的时候是爱情，有的时候是房子，对吧？但是如果某一个东西到一个地步怎么都不能失去的话，那个就叫偶像。为什么？很简单呀，因为每个东西都会过去，除了神。要知道圣经说的特别明确的说，这世界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都要过去哟，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真的，只有神和他自己的话永远长存。当然我们这些遵行神旨意的，因为属于神，所以永远长存。所以你突然发现，它就有一个短暂与永恒之间的冲突了。 我甚至一直觉得哈，借用一个不恰当的术语哈，因为我没想到其他更好的术语，但是这个术语肯定不恰当。基督徒到世界走这一招，其实是来渡劫的。这个术语肯定不恰当，但是如果你们能够想到更好的术语，告诉我哈，我就换成另外一个。你想一想，是不是？上帝从永恒就定下了我们的身份，然后要把我们带进永恒的荣耀当中去，然后来到今生这七八十年。走这一刀对吧，酸甜苦辣咸，有死亡，有软弱，有疾病，有什么都有了对吧，什么都，你几乎什么都能遇见，争吵，眼泪，罪恶，自己的罪，别人的罪，反正你都能遇得见。然后在渡劫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啊。就你想想自己原本的那个身份，就蒙召的身份嘛，想想自己原本的目的，那个荣耀的目的嘛。只有你在开头和结束当中都认清的时候，在今生这七八十年才过得比较有方向和有根基，有安全感。那你有的时候我们走着走着就忘了对吧，就忘了，真的是忘了。走着走着是不是容易把这个今生当做了永恒？我们虽然理性上明明知道今生肯定不是永恒，甚至今生所有的这一切基本上昙花一现嘛。中国人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加起来六十年对吧，加起来六十年，其实人生没有六十年的好时间的。你前十岁基本上是懵懵懂懂，你后面十岁躺在病床上，中间六十年到这八十岁还是强壮的对吧，中间六十年，说实话这六十年还河东河西的乱窜对吧，你都还不固定在河东还是河西呢。哇，你知道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需要不断的在救恩当中认清自己的身份，以及在盼望当中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哪里。登山宝训不断的刺激我们建立基督教的世界观，无论是基财宝在天上，无论是窄路和这个宽路，无论是大门和小门，那他不断的在刺激我们这种的世界观的建立，对不对？耶稣基督不断的提醒我们，包括保罗也是如此哈，我们是有永恒的人，我们是从这个主从万民当中选召的人，这是身份，我们是有永恒的人，这是我们的目的地，对吧？只有这样，我们的今生这七八十年才不至于迷失方向。坦白来说，你有没有发现每个人都在迷失当中，要么在迷失，要么在迷失的路上，怎么办？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去，真的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去。只有如此，我们知道自己的起点和终点。今生这七八十年说实话过得苦一点，这个乐一点，穷一点，富一点，真的没那么重要，真的没那么重要。这就是保罗说的，我知道怎样处丰富，也知道怎样处这个处贫穷，知道怎样处这个卑贱，也知道那这个怎么处，就意味着什么？就没那么重要嘛。什么环境来了就过什么样的环境，因为那个环境本身没那么重要的时候，真正重要的是那永不改变的，对不对？当这个环境变得特重要的时候，那真正重要的就在我们的眼中就会变得越来越模糊。是的，就会越来越模糊。好，那为什么要讲到这里呢？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神，因为整个宇宙只有一个结局，因为他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天地的主，他是整个宇宙的审判者，全能的父，对吧？既然一切都取决于他，哎，我们永恒的命运是不是都取决于他？那么在今生是不是我们生活的时候做抉择的时候也应该取决于他？那你想啊，我们在理性上知道说我们的蒙召蒙恩，我们得救重生是取决于他，我们得荣耀，我们这个未来的目的地是取决于他，但就今生这七八十年取决于自己。你说合理吗？你说合理吗？这不合理的吧。你是他所创造的，你是他所拣选的，你是他所救赎的，你是他所这个要这个把你带进荣耀当中的，但是呢就今生七八年取决于自己啊。不是的，真的不是的，对吧？所以我们需要敬拜 敬拜这一位独一的真神。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敬拜他，对不对？因为敬拜，甚至连敬拜他的人也不是在彻底的敬拜他，你发现没有？那所以敬拜就是一场巨大的征战。那整本的圣经的叙事对于敬拜神，就是正确的敬拜，和用偶像替代神，就是错误的敬拜。你发现哈，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啊，我只要这一个中立，没有中立，你发现没有？敬拜是一生的征战，要么正确的敬拜，你以为不敬拜神就可以，就可以想怎么样的就怎么样？不是的，不敬拜神就只能敬拜偶像，就只会敬拜偶像。所以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说，只有这两条路，对吧？所以呢，我们来看关于拜偶像的这一个圣经主题。首先，我们要定义什么是拜偶像。一个神学家这样说，他说拜偶像就是在敬拜任何真神以外的事物，无论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所以拜偶像可以是内在的，也可以是外在的。当然外在的很明显，内在的哇，外在的呢虽然明显但是比较单一，内在的虽然不明显但是相当的复杂，相当的万花筒似的，对吧？相当的丰富。哎，你仔细想一想啊，你沉下心来的时候，独处的时候，发呆的时候，你心里通常会想哪些事情？如何变得美貌？如何更有钱？如何升职？如何取得成功？啊，如何等等等等。哎，反正每一个人的心都不是闲着的啊。其实你仔细想，哎，有一个姊妹跟我说，半夜做了一个梦，我跟我妻子去辅导他的时候，他跟我妻子说，半夜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中了500万，整天晚这醒了之后，整个晚上都没再睡了，一直在筹划着怎么花这500万，一直筹划了3-4个小时，筹划怎么花这500万，就是睡不着觉了。你可能会把这个当成笑话来听哈，但对有些人来讲，它是很真实、很真实的，筹划的事无巨细。后来这个天亮了，突然给自己2巴掌，我哪里来的500万？但是，他真的是整个的心思就是完全就没办法想别的了。哎，你仔细想想，你有没有过有些时刻你会，想象一些事情，完全抓住你心思的事情？每个人想的这些东西都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是想孩子的成绩，够具体吧？有的时候是想这个，哎，我不知道啊。 报复仇敌 ，OK， 这个也有。有的时候是想500万，对吧？啊，总之每个人想的真不一样。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是青春期的时候，经常想将来要娶一个怎样漂亮的女孩子做妻子。晚上睡觉之前就好好想一想，想一想就能想入睡了。这个够具体的吧？其实你每个人想的真的是很不一样，并且你不同时间阶段想的事情都不一样。那偶像无处不在。凯勒这样说，他说呢，偶像就是对你来说比任何比上帝都更重要的事物。哦，这个定义太宽泛了。任何比上帝都更重要的事物，任何比上帝都更吸引你心的事物，任何比上帝都更吸引你幻想的事物。要知道每一个人都会幻想的，你发现没有？每一个人脑子都不是独处的时候都不是停在那里的，你会不断的发散思维，有很多的期待和幻想，吸引你幻想的事物，或者是任何你以为可以借着它得到你想得到的事物。 啊，你可以借着这个东西就得到你想要拥有的一切。但卡勒说，这些东西其实都只是上帝才能赐给你的，你只有借着上帝，你的生命才能满足，才能有安全感，才能有价值和意义，而不是你想象的那一个的东西。所以贝尔这样说，贝尔说呢，拜偶像就是让自己委身于受造界的某个部分，而超过了对那一位造物主的委身。各位，哇，我觉得贝尔说的这句话太伟大了。你想哈，起初上帝创造了宇宙，创造了大地，把亚当夏娃安放在大地之上。其实亚当夏娃其实是要对那位造物主，造他生命的主的委身，对不对？但是亚当夏娃却离开对造物主的委身，开始让自己委身在受造界的一个部分当中去。自己是不是属于受造界的一部分？当委身于自己，委身于自己的智慧、美貌，委身于自己的判断，委身于自己的舒适享受，委身于自己的权利，委身于自己就是受造界的一部分，因为你自己也是受造界的一部分。这世界除了上帝之外都是受造界的一部分。要知道，无论多么美好的事物，美貌是不是好事？好事，你不要去恨恶它，对吧？金钱、权力、地位、智慧、能力、成功都是好的，没问题。但是当你去委身这一切的时候，那这一切这个过程就是坏的，因为他们即使再好，它都只是上帝的祝福，而不是上帝自己，都只是受造物的一部分，而不是那一位造物的主。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个偶像的叙事，让我们明白整本圣经是如何说的。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以赛亚书第六章九到十三节。以赛亚书第六章从第八节开始，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从第九节开始这样说，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油脂，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土地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图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为什么要读这段经文呢？这段经文看起来跟偶像没有什么相关，对吧？这段经文讲的是神差派以赛亚去做他的使者代言人，向以色列人宣告审判的信息，对不对？但为什么神要审判以色列呢？很简单，如果你看前面五章的话，你知道神审判以色列的原因，以赛亚书一到五章整体上在讲以色列人在拜偶像。是的，拜偶像其实是以赛亚书，甚至不仅一到五章前面的，甚至是整个以赛亚书前四这个三十九章的主要的罪行，拜偶像。在第六章的这一个转折点，首先呢，天使对神圣洁属性的赞美，对吧？一到五节，圣哉圣哉，神的荣光遮满圣殿，衣裳垂下，殿中充满了烟云，对吧？这些其实都是在表明上帝的威严、圣洁、荣耀、伟大。然后先知以赛亚看见上帝的圣洁、荣耀、伟大之后呢，他开始做了一个反思和省察，就是认自己的罪。然后呢，神就宣告他的罪赦了，对吧？炭火沾你的口，你的罪被赦免了。然后先知的罪被赦免之后，神给先知一项使命，就是向瞎眼耳聋的以色列宣告神的话。而这个宣告其实是相当有意思的，就是宣告的结果是他们会瞎眼耳聋，对不对？ 那这段经文出现的时候呢，以色列人的光景就是不断的犯罪犯罪再犯罪，不断的犯罪，最后神做出了他们有罪的这一个判决。因为神是完全圣洁的，他要审判不圣洁的以色列的罪，其中最重要的罪就是他们拜偶像。虽然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没有看见偶像这个词，但是你一定去看上下文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主要的罪其实是偶像。上帝为什么要宣告这样的一个审判？因为他们在拜偶像，拜偶像。偶像这一个的背景，拜偶像的这个背景是以赛亚要去向以色列人宣讲审判的一个原因。以赛亚要去宣讲，想一想哈，不仅以赛亚了，其实先知书整体的背景都是这个背景，就是大背景都是这样的。以色列人拜偶像，对吧？有些偶像是可见的啊，就是依靠这个埃及，依靠亚述；有些偶像是可见的，就是丘坛这个拜巴利，拜摩洛。那有些偶像其实是不可见的，比如金钱、权力，这个不行公义，不好怜悯，强暴，不道德，这个长官欺压百姓，贪财等等，贪财这些偶像不一定那么的可见，但是整体上来讲，他们都是在因着拜偶像而衍生出来这一切的罪，对不对？那你看哈，上帝请以赛亚去宣告的内容，他们是不是应当听？但是他们却不听，也不愿意听，他们听不进去，也听不明白，对不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听不进去，也听不明白，他们不愿意听，也不会想要去听。换句话说，用一个词来总结，他们是瞎眼耳聋的，对不对？心刚硬嘛，心蒙油脂，眼睛昏迷，耳朵这个听不见，对吧？那你要知道，在整本圣经当中，瞎眼耳聋通常都被指向拜偶像。是的，因为瞎眼耳聋通常在特别在旧约当中大量的出现，其实是对偶像的描述。比如说42章以赛亚书，依靠雕刻的偶像对铸造的偶像说，这是我们的神，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瞎眼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瞎眼呢？谁使我的使者耳聋呢？偶像呢说他是有口却不能说，有眼却不能看，对吧？有耳却不能听，是人手所雕刻的，所以偶像通常会被称为瞎眼耳聋的。那这里就有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先知以赛亚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个概念，就是即便以色列人拥有眼睛，但是这群拜偶像的人却看不清楚；即便以色列人拥有耳朵，但是这群拜偶像的人却听不进神的话；即便这一群以色列人拥有嘴巴，但是这群拜偶像的人却不去颂赞敬拜主，对不对？这是以赛亚很明确的告诉我们的一个概念。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什么意思？一样的。哇，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偶像就是假神，对不对？是谁造的呀？人造的，石头、木头、金银，对吧？这些器材人造的。那真神呢？造人的，对不对？真神是造人的，偶像是人造的。那真神是说话的，偶像是有口不能说的。那他整个排比下来，有口有眼不能看，有口不能说，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闻，有手不能摸，等等等等。最后他加了一句话说， 造他的要和他一样，什么意思？意思是也是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对不对？造他的要和他一样。 你突然发现原本这个偶像是我自己雕刻出来的，我自己造出来的，但最终我却像了我自己雕刻出来的这个偶像一样，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成为了一个死的物，对不对？这个偶像是死的物，但是拜偶像的人灵性就是死了的，对不对？哇，凡靠他的也要如此。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相当关键的概念，这是整本旧约新约一贯之的一个概念，就是如果我们敬拜偶像，那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像我们所敬拜的那个偶像。对偶像的敬拜会破坏我们原本拥有的那一个尊贵的神的形象。要知道原本人是有谁的形象呀？神的形象。神的形象里面有圣洁、公义、良善、仁爱、喜乐、和平。神的形象里面有智慧、有理性、有情感、有爱，对吧？神的形象里面有语言，有这一切，是活的，是有生命的。人里面有神的形象，当亚当夏娃被造之后，神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对不对？但是拜偶像的人却越来越，刚才读的经文，越来越像他所拜的偶像。但问题是他所拜的偶像又是他自己的手用受造物的一部分给雕刻出来的，石头木头金银雕刻出来的，对不对？换句话说，拜偶像的人让自己降格了。再说一遍哈，拜偶像的人让自己降格了。我们本来是有那一位整个宇宙的主宰的形象和样式，他是创造整个宇宙主宰的那一位，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对吧？但是我人的堕落就在于说，人用了那一个整个宇宙的主宰所创造的万物当中的一部分，要么是金的，要么是银的，要么是石头的，要么是木头的，这是不是神所创造的万物当中的一部分？人用了这一个部分作为原材料，用自己的手雕刻一下，涂涂写写画画雕刻一下，就成了一个偶像。人在去拜他的时候，人就像了受造物的那个没有生命气息的那个偶像的一部分，是不是让自己降格了？哦，你说这是古代人，现代人也一样。当人敬拜美貌的时候，敬拜金钱，敬拜权力的时候，通常别人会说禽兽不如，对吧？禽兽不如，就是降格的意思嘛，就是没个人样了嘛，对不对？一看就是满身的铜臭味，对吧？什么意思？就是全是金钱的味道，没有一点人性了，对吧？为了钱不惜一切代价，当然代价是别人的，对吧？不惜伤害任何一个人，没有一点人性，像禽兽一样，是不是把自己降格了？所以你去拜石头木头金银的偶像一样的，你去拜了内心的偶像一样的，你会破坏原本拥有的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不是？原本上帝让我们爱人，但是一个人一旦被某一个偶像给缠累的时候，他不仅不会爱人，他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刚硬，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这就是先知以赛亚对以色列人宣讲的信息，以色列亚，你们敬拜偶像，但是不敬拜独一的真神，那么你们就会变得，审判的结果就是你们会在属灵上像你们所敬拜的偶像，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对神的话语麻木，心蒙有指，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进去。所以这个审判，先知以赛亚的这个审判，其实是在某个角度来讲，在宣告他们正在拜偶像的罪行。因为你们正在拜的偶像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最终会像这个样子。所以 J.K. 比尔这样说，比尔说，在六章九节，神透过以赛亚告诉拜偶像的百姓说，你们会变得和你们不愿意放弃的偶像一样。确实会变得瞎眼二聋。在第十节，他告诉以赛亚，透过这样的宣告，使百姓更像他的偶像，越来越像他的偶像。 所以什么是上帝的审判呢？上帝的审判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上帝的审判之所以是公平的，是公义的，是任何人都无法犟嘴的，就是人们借着他所犯的罪正好得到他配受的那个刑罚。他犯的罪是拜偶像，正好他就越来越像偶像，就好像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听信了魔鬼撒旦的引诱，于是他就特别像蛇。于他魔鬼撒旦特别听信了魔鬼撒旦的谎言，于是他也变得成为虚谎说谎的人。魔鬼撒旦听信了亚当夏娃听信了魔鬼撒旦那种悖逆上帝的话，于是他就遭受了悖逆上帝的那个咒诅。就原本那个悖逆上帝的咒诅已经临到了魔鬼撒旦的身上，对不对？就已经临到魔鬼撒旦身上的咒诅，因此你听信他的话，你也在临到他曾经临到的那个咒诅，对吧？被降格嘛，被降格。魔鬼撒旦要知道，撒旦原本是天使，对不对？他被降格为这个魔鬼，那邪灵原本是这个圣洁的灵，成为邪灵。那为什么成为邪灵？因为圣洁的天使堕落成为邪恶的天使，他就是邪灵了。所以你会从这里开头，我们来思想啊，思想一件事情，在整个旧约拜偶像这件事情最出名的一个事件是什么？金牛犊，对不对？这是整个旧约所有拜偶像的一个雏形。我不是说之前就没有拜偶像的事儿哈，不是的，这是一次集体的完整的有序的拜偶像的行动啊，非常的这个，在出埃及的32章，其实以色列人拜偶像是一贯的，是不断累积的持续的一种的犯罪。那包括后来官长列王时代的君王，包括百姓，包括贝鲁时期都是这样。但是如果你追溯历史的话，金牛犊的这个罪呢，其实是最开始拜偶像的一个原型。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被法老奴役，虽然他们心不甘情不愿，但法老要做他们的神，对不对？这个很明显的，法老要做他们的神，神拯救了他们脱离埃及，神来做他们的神，对吧？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出了埃及，出了埃及之后在一个他们这个上帝为他的百姓建立的基础，告诉他们这个19章20章开始告诉他们律法，向他们彰显上帝的心意，向他们彰显神的性情，圣洁，对吧？为了让他们达成使命，上帝也赐给他们十诫等等。哎，你去看十诫的时候，你会发现前四诫全部都跟敬拜有关系，对不对？第一，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是什么？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第三，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第四，当守安息日。对，安息日守为圣日，对吧？因为发现前四诫全部都是跟敬拜神有关的事情，那教导百姓如何正确的敬拜，那其中正确的敬拜的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不要你用受造界的一部分去雕刻，去绘画出来一个东西来代表神，是不可以的，因为那是受造界的一部分。但是在32章当中，以色列人陷入到了这个罪当中。你如果仔细去读32章的话，问大家，百姓觉得自己是在拜金牛犊吗？对，百姓认为自己在拜神，对不对？并且你去看他的上下文的时候，这一个的敬拜还有一个好像叫做一个艰难发生，有一个前设性的这个艰难发生过，对吧？摩西食言不下来，40昼夜在山上。百姓说，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摩西遭了什么事儿，大概他们想，哎，应该饿死了，对吧？你想40昼夜拿不吃不喝在山上，你这个活不下来了。 但是我们是一群有神的人呢、啊。摩西死了，我们还得敬畏神啊。你这个动机都不一定那么错的，对吧？他们想的是敬拜神，但问题就在于说，他们敬拜神的方式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不是神启示出来的，对不对？神让他们敬拜神的方式，其实十诫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原则了，但他们自己另想起一套敬拜的方式，这就是新约当中保罗所说的嘛，这个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对吧？于敬虔的事情上一点无用，对吧？要知道人是可以想象出来很多敬拜神的方式的，这就是敬拜的限定性原则。如果没有敬拜的限定性原则，你凭什么不可以说吹个口哨给神算敬拜呢？大家想一想，你说我心灵诚实的吹个口哨给神，为什么不能算敬拜？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我就吹个口哨不行吗？不行，还真不行。因为吹口哨是不能作为敬拜的要素的，对吧？因为敬拜的要素是上帝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的。所以你突然发现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是人根据自己想象的方式，自己的愿望，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考量，自己的处境来去敬拜神，还是根据神的真理，神的启示来去敬拜神？当人根据自己的想象去敬拜神的时候，人真诚地认为他们在敬拜耶和华，但是他们却是用可见的方式在敬拜偶像。然而你去看那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亚伦也是同样陷入了这个罪当中，对不对？在那段经文当中有一个外在的可见的偶像叫做金牛犊，但是里面还有内在的不可见的偶像叫做自我。你发现没有，亚伦在那段经文当中很自我，对吧？啊，这个以色列人也很自我，就是他们用自己想象的方式来敬拜神嘛。并且亚伦摩西下了山之后发现这个事情，亚伦有一个推脱之词叫什么啊？是百姓逼迫我的，对吧？我也不愿意这样做，百姓逼着我，对吧？啊，拿刀架在我脖子上啊，逼着我。并且亚伦轻描淡写的说，我把这些这个金子扔进去牛犊就出来了。哎，各位，这个很有意思的，对吧？你想想可能吗？啊， 脑补出来的神迹。 我告诉你，其实呢，这意味着那个金牛犊，它是要塑造成牛犊的样式，人在里面是要花很多的心思的，是要设计，是要打磨，是要熔炼，是要去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设计感的，对不对？哇，亚伦为了这个脱掉自己的这个全身心的参与的这个事儿，就直接说扔进去就出来了，啊，对吧？其实拜偶像是需要全身心参与进去的，你不要妄想说，哎呀，这个事儿对我来讲不是个事儿，我这个人不贪美色的，不要说这样的个大话，对不对？我这人不贪钱的，我这人不贪权的，我这人不贪，不，你都贪，每一个人都贪，每一个人都要警惕。每个人都是如此，对不对？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人的确成了他们所敬拜的偶像的样子，你发现没有？当然，摩西做了一个补救哈，摩西非常的发怒，对不对？摩西把那个牛犊磨碎了，然后把金粉撒在水面上，让他们喝，逼着他们喝下去。有一些的生物学家认为说，这可能是他们倒闭旷野的原因。重金属吃多了中毒，对吧？当然，这个他们倒闭旷野是来自于神的审判，对吧？但你要知道，把那个牛犊磨成粉撒在什么样喝，这就是审判的一部分呀。这就是审判的一部分，这就是审判的形式之一，对吧？啊，当然，最终上帝可以使用规律，反乎规律，怎么无论怎么样，超乎规律的让他们全部死在旷野。不一定上帝不可以使用规律哈，不一定上帝说不可以使用金粉这个事儿，当然也可以使用，上帝也可以借着疾病、瘟疫，借着战争，借着这个自然衰亡，借着金粉，都让他们，反正最终结果是倒闭旷野，对吧？这个是真实的。 所以问题是这群人确确实实像了他们拜偶像的样子。你知道以色列人被在整个出埃及记32章之后一直用一个词在描述这群人，叫做应着景象的百姓。应着景象的百姓，就好像神在说以色列人像一个悖逆的牛犊一样啊，应着景象的牛一样，因为他们拜金牛犊，他们也特别像那种金牛犊一样顽梗，他们越来越像自己所拜的偶像。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很难胜过的教训，因为以色列后期一直进了迦南地之后，好像也一直在被偶像的罪缠累，一直犯这个罪。他们与周边的拜偶像的民族互相交往的时候，他们就继续的拜偶像。诗篇这样说，诗篇106篇19到20节说，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叩拜铸成的像，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你看哈，这个诗篇对他们的总结非常的精准，将荣耀的主换了吃草之牛的像。然后列王记那里不断的，列王记下17章14至15节说，他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的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啊，说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是的，你突然发现随从虚无的神的时候，自己就成为了虚妄啊。所以在旧约当中我们会看到说，当一个以色列的王有没有拜偶像的时候，就定义了这一位王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对不对？在列王记当中的时候，当这个王拜偶像的时候，圣经给他的评语就是恶的，行尼巴的儿子罗伯安将以色列人陷入的那罪，对吧？啊，所以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在各高岗青翠树下这个行淫拜偶像，对不对？你突然发现圣经常常用类似的短语来评价一国之民，评价一国之王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罪是极其强烈的啊，并且拜偶像这个事是可以传染的，你发现没有？真的是尼巴的儿子怎样拜偶像，你会发现北国后来的以色列王虽然他起来反对了尼巴的儿子，但是他所行的跟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行的是啊一模一样，对吧？我把你杀了，你别拜了，我来拜，对吧？啊，这个偶像你别拜了，我来拜啊。所以其实真的是，你会发现列王记当中的君王都是照他们如何拜神还是拜偶像来做出评价的啊。当他们转离偶像的时候，他们就经文就说他行他主大卫所行的。当他们转向偶像去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傲慢、自大、无知、虚妄，正如他们所拜的偶像一样。所以呢，你会突然发现拜偶像是在整个旧约当中不断的呈现出来的，人拜偶像的时候就越来越像自己所拜的那个偶像。